空中陵墓的第九个 BOSS 是水战。水战对于绝大多数玩家来说都是异常生疏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空中陵墓的第九个 BOSS 已经被评价为难度还在最终 BOSS 之上。水里打 BOSS， 那和水里 PK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水中 BOSS 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角色在水中因阻力所起的变化会发生在每个人的头上，但是面对 BOSS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BOSS 这种无耻的生物，有了系统无耻的撑腰以后，在水里可就不会遵照常规设定了。试想，玩家在水中大受阻力困扰，动作节奏变慢，但 BOSS 却是生龙活虎的，仿佛在天空自由翱翔一样，这样的对手不难才怪了。七叶一枝花这些骑士扛不住水战 BOSS， 叶修并不意外。骑士扛怪最基本最频繁的一个操作，就是攻击来了的时候要举盾去迎，盾牌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也要发挥出来的。骑士这 T 的身份可说一半就在盾牌的防御力伤害削弱效果减免上。可是在水中面对 BOSS 是会有巨大的速度差，这种差距会让玩家掌握不好节奏，就连着最简单的举盾防御的操作都做不太好，发挥不出盾牌的作用，那骑士也是脆生生的，治疗当然会加不过来。这要是装备强了，或许不用盾牌，站在那儿靠身上板甲就能硬挺下来。但七叶一枝花他们还在攻克这个本呢，装备哪里会到这种碾压的程度？空中陵墓的第九 BOSS 说吃装备那不太合适，装备要搞到碾压才能过，那么哪个副本会有这么过分的要求？第九 BOSS实际上吃的是技术，水战的技术。这个技术甚至都不复杂，只要能在水战中做到了 BOSS 攻击的时候能用盾牌挡，那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以玩家对水战的生疏，以及 BOSS 在水中无视阻力影响的无耻，让大多的玩家连这么在陆地上轻而易举的小操作都做不到了。但这样一个小操作对于叶修这样的水平而言真的只是略懂级别，更高明更犀利的水战技术这里根本不用施展，只是举盾相迎，以七叶一枝花的装备就足够过了。当然要是穿无敌醉俊朗那套低档次的，那就是叶修也会有些压力，那样就得依靠走位闪避来扛 BOSS。水里玩家动作慢， BOSS 却无影响，闪避比硬扛要难上许多，所以第九 BOSS 也是叶修列出的需要装备的 BOSS 之一。现在装备在手，叶修一点不觉得这 BOSS 有难度，就是最最普通的站住式打法，自己站着扛怪，该输出的输出，该治疗的治疗就完了。这喜之阳追着问他怎么打，叶修真的不知该怎么说了，就是基本打法呀，有什么可说的？这也是喜之阳团队频频灭团在这里却拿不出什么解决办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里不存在什么战术性的东西， BOSS 也没什么过分的变态大招，只是水里双方的速度差以及玩家对水战疏于练习的缘故，这再多灭个几次，让 MT 掌握到其中的节奏，这 BOSS 可能不知不觉间就轻松灭掉了。 放心吧，跟着我上就行了。 叶修一句话后，干脆再没理会喜之阳的意见，直接就把机关给开了。机关一动，场景四面闭合，开始有水漫出。待把众人通通淹没后，BOSS 说着他的台词闪亮登场，再次团灭无数次的喜之阳团队个个手心里都是汗，紧张地注视着， 结果无敌醉俊郎早冲上去了，手里一个冲锋破浪而开，直击 BOSS。 战斗开始， BOSS 的实力一如既往。喜之羊团这边呢， MT 的装备没变，变的只是这身装备下的人。两人的攻防卷起的水泡浪花，让众人连无敌醉俊朗的名字都看不到了。众牧师从团队列表里死盯无敌醉俊朗的生命。这货说的挺仔细，可别上来没几下就被干掉啊。这样的事儿不是没发生过， MT 刚开了怪，自己没闹明白，大家没闹明白的情况下就已经浮尸了。但是无敌醉俊朗呢，太多的水泡让大家看不清他是怎么做的，只是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在下降，但是绝不快。水花翻动中有沉闷的撞击声传来，双方显然是战到了一团，但是无敌醉俊朗却是扛住了 BOSS 的攻击。 他能挡住？ 七叶一枝花等骑士立刻发现了问题所在，这 BOSS 他们一个个排着队的扑过，原因自己都是知道的，就是盾牌成了摆设，总是拦不住 BOSS 的攻击。这问题很硬性，不是他们注意到就能解决的。他们一直在努力摸索，但到今天终于看到有人简简单单就做到了。 加血！ 无敌醉俊郎给出指示，牧师们开始活动。 输出！ 无敌醉俊郎再给出指示，输出们开始活动。 结束！ 无敌醉俊郎说着， BOSS 浮尸。完了！难住大家数星期之久，以各种姿势跪、各种姿势扑、各种姿势扶的一个 BOSS 就这么平淡无奇地倒下了。没有惊险，没有刺激，没有波折，还不如刚进副本时看到长毛机关从地底里钻出来要扑无敌醉俊朗时让人惊心。喜之羊团的玩家们都沉默了，难得让他们头破血流的一个 BOSS 以这样平凡的方式就跪了，他们实在不能接受。这一战应该惊心动魄，应该惊叫连连，应该险象环生，应该充斥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细节，应该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新人再来这个 BOSS 的时候可以吐沫横飞，一日三更九千字来描述这一战的惊天动地。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 BOSS 的击杀过程中连个指挥都没有，这一路上随便杀哪个小怪的地方都比这一波要热闹。让全队上下都蛋疼无比的一个 BOSS 就这么苍白的被击杀了。 BOSS 倒下，机关毁去，场景中的积水卸去，整个空中陵墓起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变化。喜之羊团队至今还没见过的最终 BOSS 的声音开始回荡在场景中的每一处，地动山摇像是从四面八方发出来的，可算是把发呆的众人全都给惊醒了。 最终 BOSS 了！ 无敌醉俊郎正在招呼着他们开路，众人麻木地跟着。走出去都两分钟了，有人突然回过神来。 团长，装备捡了吗？ 哎呦我操！ 徐志阳连忙回头，第九 BOSS 掉的装备都没捡就走了，这已经是发呆到一定的境界了。最终 BOSS 这是徐志阳团还没有面对过的，可以说是一次开荒，本该是很紧张很没有把握的，但是号称难度最大的第九 BOSS 都这么频繁地被干掉了，最终 BOSS 那也就是个浮云吧。已经没有人对最终 BOSS 抱什么期待了，大家麻木地跟着无敌醉俊朗身后，输出治疗层层推进，终于来到了最终 BOSS 面前。 你们的进度只到第九个，那这个 boss 没杀过吧？ 无敌最俊朗说话了。 没有。 喜之阳说。 那攻略看过没有啊？ 攻略？ 喜之阳微一怔。攻略看是看过，但是还没有研究过，因为他们一直卡在第九 boss， 一周一周又一周，最终 boss 都还没来得及思考呢。 那我简单说一下吧。 无敌最俊朗说。 你扛怪，输出闷输出，治疗闷治疗是吧？我懂的。 喜之郎说。 哪有这么简单？ 无敌最俊朗鄙视了一句，跟着1、2、3、4把最终 boss 需要注意的几大问题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一下。 这么复杂？ 众人惊叹。最终 boss 的攻略他们看过，但太久没到这一环节，没人去详细研究，这时也忘得差不多了。 怎么听起来比第九 boss 还要难啊？废话，最终 boss 当然要比小 boss 更要难啊。 不是说第九 boss 最难吗？ 不懂水战的人才会这么说。 水战那东西谁会懂啊？ 我呀。 你不就是略懂吗？ 那是千词，懂不懂？ 略懂。 众人泪流满面。 刚说的都记得了吧？ 这时无敌最俊朗询问众人对刚才自己所教的东西领会了没有。 记住了。 众人答。答完了觉得不对劲儿。他妈的，他们可是霸气雄图四分会的百人副本团呢，怎么现在像个菜鸟一样被人在这儿教导？不过话说回来，面对没打过的副本，没打过的 boss， 他们也的确也算是菜鸟。但问题是，眼前这人好像也是临下副本前才去看的攻略吧？进门后连机关怎么走都不知道的货，怎么突然间就像个高手一样对他们开始指指点点？ 没问题，我就开了啊。 没等众人质疑呢，这边无敌最俊朗已经一个冲锋开 boss 了。 你妈，真是太雷厉风行了。 众人连忙跟上。 阵型站开，站扇形，正面90度的区域不要留人，不是记住了吗？ 这才刚开始，无敌最俊朗就已经训上了。众人泪奔，这不是还没看清 boss 的脸是朝哪边吗？要不要这么严格啊？ 那个牧师怎么回事啊？站我后面找死啊！站到侧面90度扇面以外的区域。 众人一看沉默了。 你妈，站他后面的是喜之阳啊，连团长都被训得跟狗一样， 这才是强力 MT 的气场啊。说起来，大家好像太习惯七叶一枝花老好人的风格了。 90度算不清楚吗？那以 boss 为顶点，我和 boss 所处直线为轴，左右各偏2点钟的扇面以外吧。 众人默默注视着，心中悲戚。团长大人，你争点气呀，动作这么慢，数学这还这么差，真是丢死人了。